喂，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咦，第一次见阿德仔喎，喂， 耶，多谢多谢， 身体健康最紧要。 都冇乜幾多彈藥症啊！ 我就上個星期四派咗啦，喺節目入邊， 冇錯， 係喎，德國人啦，喂，出年唔好問我攞啦 嚇。哦，好，我希望啊，努力啊，努力，努力。 好，今日係初幾啊？初八啦嘛，咁啊， 初八， 初八係啊，初八， 初八咁樣啊。 上星期大年初一就冇派嘅哦。 哦，係講呢啲， 講呢啲真係。好啊，開始今晚啊，初八嘅沙流成日都不排除係錄音㗎嚇。好，大家好，我係劉偉恆。 係，大家好，我係阿一啊。 大家好，我係德國人啊。 係啊，一哥有咩好嘢介紹啊？ 我話説啦，小弟啊，即 係、要講下身為市民張先生嘅後文啦、後續啦。 係翻咗內地探親嘅，咁啊呢個禮拜都係圍繞呢件事㗎啦。咁啊，我記得翻去玩咧，小弟都即系去之前就同太太嗰边嘅亲戚食咗团年饭先嘅，即系佢系姑姐姑丈咁样啦。咁啊，佢姑丈咧就系一个英国人嚟嘅，系啦。咁啊，即系佢话How is your life recently？ 咁样，咁我话啊 ，very busy 啊，因为就放假前都好多嘢要处理啊，又成。咁我记得佢话，咁啊啱啦，嚟紧即系呢个 Chinese New Year，you can take a rest， 可以好好休息下。我话啊，应该都冇得休息噶啦，因为凑住两对嘅，即系一对嘅小朋友，即系翻去。 原来你有两对嘅， 凑住一对嘅小朋友翻去，即系内地探亲啊。其实都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容易咁样嘅。咁啊，直至到今日，即系同太太都。讨论翻，哇！其实呢个假期即系有放假，亦都等于冇放假咁样啦。即系如果大家睇住市民张先生都见到嘅，后边孭住一个， 前面又孭住一件，拖住一件。 我仲记得啊，即系执尿片啊，执咗60块啊。 哦，真系啊！ 嗱，你乜大仔彪彪人要尿片，细女水水又要尿片，咁然后我当翻五日，每日5至6块，至少坐底一个人30块啦。咁即系其实孭60块。 咁啲奶樽奶粉呢 系啦，咁啊，彪彪人咧就有个自己用开嘅水杯嘅，咁啊，即系净系带嗰个啦。咁啊，水咧就要带多几个嘅奶樽翻去。咁啊，好彩内地有啲亲戚又啱啱生完小朋友咧，有啲消毒机可以借俾我哋用，咁所以就唔使带嗰啲消毒仪器翻去。咁我哋纯粹带奶樽，但系带奶樽都带咗6至7支翻去噶啦。咁你又要驚哦，可能出全日，咁你可能奶嘴即係嗰啲安撫奶嘴又帶咗4、5個啊，成咁其實好大陣仗，再加上即係好似即係嗰篇唔係個訪問張先生咁講啦，都驚內地個 凍啊 或者啲疫情啊，咁所以嬲咧每個小朋友又帶幾件咁樣，咁所以即係一個人我嗰日去啊，因為太太又孭唔到嘢啦，咁然後阿媽又幫手湊住阿女啦，咁所以我一個人係孭住兩個行李，前面孭一個，後邊孭住阿仔，然後兩隻手再拎住咁樣，咁所以即係一個大嘅一個挑戰嚟嘅咁樣。咁所以咧，同太太都講到明啦，你唔好預夜晚，唔係唔好預我哋日頭有得出去玩。我哋唯一可以出去玩嘅係幾時咧？就係等小朋友瞓咗覺。 哦， 8:00兩個小朋友瞓咗覺啦。咁啊，爺爺就同阿孫仔瞓，嫲嫲就睇住阿孫女。咁我哋就數出去可能。兜个零两个钟咁样睇下有冇， 即系食下宵夜咁样， 食下宵夜啊，去下啲超级市场睇下有冇啲得意嘢可以买下咁样啦。咁啊头一两日都同太太即系出去，哦，可能去试下内地。我特登嘅，每次翻去我都要翻去食一样嘢嘅，就系食内地嘅 M 记啊。系啦，因为佢有啲包款咧，香港系冇嘅。 系 佢有款叫不速之霸，系内地先有嘅汉堡包嚟嘅。系啦，咁咧就系两片嘅汉堡扒。再夹多两条肠， 系 用茶 muster 嘅，咁我好中意食嗰个包，所以我每次翻去都食两个嘅不速之霸嘅， 系 好中意食。咁啊，跟住之后咁啊，如是者咁啊，同太太咁样，可能有头两晚就出咗去玩啦。咁第三晚佢话，哎，佢唔系好舒服，咁我咁唔得，我呢啲放假一定要出街躝嘅人咧，咁我就话，咁我自己一个出去啦，咁样。咁我星期五晚，我记得系星期五晚，即系年初三嚟嘅， 系。 咁我偷偷地 send message 问我表弟啦，佢喺内地居住， 有咩好介绍？啲声咁古惑嘅， 问佢即系同太太就好难去饮酒。我话先似五环山，有喝酒的好地方吗？ 老婆不在， 即系不用告诉他。 星期五晚有冇啲饮酒嘅好地方？ 不要对他说。 咁跟住之后，咁我分别问咗表弟同表妹啦。咁跟住之后，哦，佢 send 咗两三个喺屋企附近，我得冇问题，我自己去啦。咁佢哋都话，佢哋都唔系好舒服，咁就话陪唔到。我话唔紧要。 結咗婚你就明白獨處嘅時光嘅重要性㗎啦。係啦，咁我話自己一個去啦。咁你知我好似上次去台北咁樣，我都有鋪人都要落下酒吧 嗰啲入面啲人傾下偈啊，吹下水啊。 係啦，咁我今次又係揾咗一間手工啤嘅鋪頭，咁佢喺個小區嘅門口，個鋪位咧大概我諗唔夠100尺。咁然后就有啲后生仔喺度即係打下等啊，烧下牛扒啊，然后烧下鸡翼啊，咁就得我一个顾客坐喺度即係嗌即係嗌嘢饮咁样。咁佢又问我嚟自边度，我话香港嚟嘅，咁本身即係喺内地出世，咁细个嚟咗香港读书咁样，咁然后就倾咗一阵咁样啦。咁我大概饮咗两三杯落肚嘅时候就咦？开始即系有啲肚饿啦， 肚饿， 肚饿啫， 系啊，未咁快，即系有任何饮醉酒嘅反应。咁我就行过，咦，其实大部分嘅铺头都冇开，我唯一见到一间离远。写住新疆串烧或者新疆烧烤，哇不得了！你知 咩咩咩拆羊肉嗰啲人？ 哎，冇错啦！咁然后就成日觉得啊，即系饮即系饮咗少少嘢，咁然后好似食个串烧，有啲肉好似好开心咁样噶嘛。咁我就行过，咁啊埋咗单之后就行过隔篱，嗌个新疆串烧啦，拣咗两串嘅羊肉串，系啦，仲大唔系拣细羊肉串，大羊肉串。跟住之后咧，再拣咗个羊腰。 系 啊，唔系啊，羊神啊， 系 补一补佢， 补佢先， 新年补一补，咁跟住之后就嗌咗三串咁样就翻去即系送个杯面啊，当宵夜咁样啦，咁啊好开心，好满足，咁啊如是者瞓觉啦。咁夜晚开始无啦啦啊，开始尖寒尖冻，咁我本身都以为啊会唔会系 天气转冷， 天气转冷，因为始终内地个温度低些少咁样，咁啊继续瞓啦，开始个胸口有啲翳闷啊。然后觉得咧有啲胃气想唔到出嚟，咁然后我睇嗰阵时个钟大概两点几三点啊，系咪定系饮多咗两杯有啲酒气咁样咧？咁啊试下再瞓啦，瞓到五点几有一下，哇唔得顶唔顺，即刻弹起身跑咗两步，未去到厕所就呕咗出嚟啦，系啦。咁五点几嘅时候就惊醒咗我阿妈啦，咁我阿妈话：，诶、哎，得我帮你执，你快啲去即系清洁你自己，因为都呕到全身都系咁样。咁我就即系清洁完之后，咁我自己摊翻上去瞓啦。咁我朦胧间咧听到我阿爸系即系有啲微言嘅，即系个衰仔次次翻到嚟都饮醉酒咁样。 哎呀， 因为我唔系第一次翻到去都饮醉酒喺度呕噶啦。咁、哎、因为即系你知内地即系翻嚟食饭啲亲朋好友都好客气噶嘛。咁、你知红酒啊、白酒，仲要佢啲白酒唔系我哋嗰啲白葡萄酒，即系茅台啊、胡岭依啊、 二锅头啊， 系、哎、啊，我哋咁啊味道扣下。咁所以我记得我翻身去都有一两次都系醉咁样。咁跟住之後，如是者諗住，哦，我可能會唔會真係手工啤飲多咗一兩杯？但我記得我嗰一晚嘅份量係好輕微嘅，我大概飲咗一杯兩杯我就走咗，所以應該冇理由，因為以小弟嘅酒量，我平時有計過，我至少啊。四厘先至到頂嘅， 四厘 嘅啤酒， 四厘 嘅啤酒。咁但係嗰日飲咗唔夠一厘啫嘛，因為佢都係300ml咁樣上俾你，咁冇理由會咁樣噶嘛。咁可能即係嗰日真係狀態唔好啦，咁啊再瞓。朝头早九点几又呕多次，咁跟住我阿妈就开始怀疑啦，系咪食错嘢或者成啦？咁就开始同我老豆讲：，哎呀，唔系饮醉酒啊， 食错嘢， 怪错人啊！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应该五点几，即系啱啱提过五点几起身呕咗转啦，九点几起身呕咗转啦，同埋一点几起身呕咗转，然后去到晏昼两点几都有少少微烧添啊，系啦，咁啊估计应该系少少嘅肠胃炎。咁嗰日咧就全日好唔舒服啦，有少少肌肉酸痛啊，又成咁啊。夜晚嗰餐咧就食得好清淡啦，食咗啲酸黄瓜啊，同埋食咗啲白饭，咁就当即初四就系咁样就过咗，连滴酒不沾嗰日，即系连啲亲戚又拎咗啲茅台过嚟，我都话杯料咁样，系啦，唔饮咁样，咁又即系过咗，即系叫做新蒸头都病咗一病咁样咯，即系呢个急性肠胃炎。 咁啊，当时你系咪怀疑应该嗰个罪魁祸首就系嗰个新疆羊肾啊？嗰睇嘢咧？ 嗱，我同太太又一开始讨论过，即系会唔会真系可能系新疆羊嗰度出现咗问题咧？因为究竟可能会唔会我水土不服，食唔惯佢哋啲嘢啊？又或者可能即系新年期间啲嘢相对地个物流未必咁充足，可能啲嘢稍微冇咁新鲜。但我见哇唔系，佢门口都好多人喺度食嘅，其实都好大嘅一间铺，冇理由会唔干净。咁结果后尾去到咩事呢？ 去到我太太，其實佢喺呢個嘅旅程當中，佢都有嘔咗一轉。但佢因為佢話佢嗰晚食咗30隻水餃啊，因為舅母包嗰啲水餃，佢食咗30隻，咁佢以為飽得滯嘔。咁跟住之後，後屘發現哦，表弟表妹佢哋唔係話唔舒服，唔出嚟同我飲嘢嘅，佢都係嗰日有少少屙嘔嘅狀況，婆婆有屙嘔嘅狀況，咁就唔知道究竟係邊一餐飯大家出現咗問題。因为直间，咦，又有一半人冇事，即系我爸妈又冇事啊，舅父嗰啲又冇事啊，系啲即系表弟妹，我哋呢一辈个个都呕晒，咁所以到而家都未搞清楚，究竟系真系嗰个串烧出现问题啊，啤酒饮唔惯啦，定系翻到去内地啲嘢油得滞食唔惯，出现咗问题，总之就系急性肠胃炎咗。一晚，咁第二日食咗少少佢哋嗰啲腸胃藥，咁就好彩，即係 touch wood 就係翻嚟前嗰晚叫做好得翻曬，咁就可以即係禮拜日都照舊係孭住阿仔啊，一抽二輪啊，做翻一個爸爸嘅責任， 做翻市民張先生， 市民張先生孭翻曬啲嘢翻嚟咁 樣咯。咁即係你冇睇過醫生嘅， 冇睇過醫生嘅，係啦。咁好彩有帶一啲應急嘅藥物。系啦，即系啲肠胃药，你知去旅行，尤其是小朋友啲药要带啦，我哋大人都带少少，即系必利痛啊，或者系 各样啦、 各 样 喇 叭、 喇叭嗰啲，咁带咗去就好。 呢个故事，我个人认为咧， 系 就系告诉大家一个教训， 系 自己出去饮，唔好唔话俾老婆知。 系啦，呢啲一定要讲噶嘛， 话咗噶，成日都话咗。 我老婆有话。如果你嗰晚啊， 同我出去冇事， 佢话见我唔舒服，你留屋企陪我，你就唔会咁样 啦。系阿德国人咧，你听讲话你呢啲肠胃都相当通。 我啲肠胃都真系不得了嘅，系我由小学到而家已经出问题啦。所以咧，我最交关亦都不生难忘嘅咧，就系小学嘅一次食错嘢。但系呢次食错嘢咧，可能唔系即系系我自身嘅问题嘅。即係可能，如果你食翻呢個組合咧，係冇事嘅， 係 我有問題嘅啫。不過講呢個食錯嘢之前嗰一日咧，要講一講嘅，因為喺學校嘅時候咧，亦都有另一個同學咧，小學同學食錯嘢，而當陣時我幫佢改咗個花名，就叫做賴 A 強咁樣啦。所以之後嗰日咧， 賴廖強個 friend 係啦，到我嘅時候咧，報應就嚟啦，就發生喺我身上，因為嗰日咧咁啱起身嘅時候咧。我正常咧八点小学噶嘛，咁通常七点半咧就有个校车喺屋企车我去翻学嘅，咁我嗰日迟咗起身，可能七点五咁样好问水，咁啊冇嘢食，平时咧就有盒奶，跟住阿妈会煮面俾我食嘅，咁今次得盒奶啫，咁死啦会肚饿啊嘛，咁奶多条蕉啦， 系， 咁跟住蕉同奶混合，原来对我嚟讲咧。系对我嚟讲系唔得嘅， 哦系咩？ 仲要系即时起饭， 即系有时候都会饮香蕉奶色噶嘛， 系啦，即系可能大家冇乜问题嘅，但系我个肠胃原来系应付唔到呢个组合嘅， 系， 咁我系喺 lift 度好快咁样拍咗盒奶啦，再食埋条蕉啦，咁落去就跑冲上校车啦，去到校车嘅时候咧已经见效啦， 哇， 开始嚟了啦。咁我已经平时好开心啊，我好活泼嘅我咧，顿时就沉默起上嚟，因为平时我一定会喺校车喧哗啊，咁样同啲朋友玩嘅。咁去到学校啦，我一支箭已经冲咗去厕所，去到厕所嘅时候，出现一个两难嘅情况，系我人生第一个两难， 系 就系因为我跑嘅时候可能跑得急啊，我又想呕。咁我肚痛，肠胃又想屙，厕所啊得一 件事咧， 厕所啊得一个，就系考虑紧多嗰十几零秒咧，就泄漏咗啦。 哎呀， 两边都搞应付唔到，就搞到周围都系。 哇， 所以嗰次咧系几金嘅。 哇， 系啊，跟住我最，但系我 哇人生最老鉴呢啲 系啊，但系所以我好识，我好醒目嘅。我嗰阵时咧等到 封翻封利是俾校工， 等到啊个校钟响起，我先大叫校工叔叔。我恐逢咧，因为如果有一班人喺出边经过嘅时候听到，系啦，所以咧呢、這个故事都教训我就系唔好啊帮人改花名， 系。同埋唔好再将啲蕉撞奶系嘛？ 系啊，对于我嚟讲系。 你有冇再试过得唔得嘅？ 我应该系唔得嘅，因为我近排再嚟多次都系麻麻地，都系蕉加奶。 咁如果有啲系，如果有啲即系可能系鲜香蕉，即系新鲜嘅香蕉同新鲜牛奶先撞。如果系调好咗，即系例如一盒盒嗰啲 香蕉奶，我都未必得咯。我好似上嗰几排都试过香蕉奶都系唔得嘅，即刻肚。 肚痛咯，搞咯，但未去到要泄漏咁样咯。 哦，咁啊，即系希望大家唔会发生啊一哥啊或者系德国人呢啲咁样嘅。 身体健康啦、 啊，奉劝大家如果想出去玩嘅话咧，系要通知老婆一声嘅。如果唔系嘅话咧，系翻到屋企会有唔舒服嘅状况， 而或者系唔舒服都仲要俾人揶揄嘅状 况。系啊， 呢下个 心唔舒服啊嘛。 而家冇嘢啦嘛， 而家冇嘢，而家冇嘢，好翻好多，新年健健康康啊嘛。 去回彷徨了前，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没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收点。 爱与痛的边缘啊，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啊出埠啊，小心啲啊！ 系新一年即系健健康康啦，呢、這个最紧要嘅。 系同埋因为近排咧就即系大家知道啲流感啊肆虐啦，咁、有阵时可能系啲即系。 唔係你食錯嘢，係因為你啲感冒菌啊，又唔知入咗腸啊，定係唔知去咗邊啦，咁會引發啲腸胃嘅嘢嘅，所以都係小心啲為妙。 尤其是一啲去咗日本準備讀書嘅市民梁小姐， 嗰啲 都要小心水土不服啦。 喺我哋個page 嗰度展示一啲應該係佢嘅戰利品食物嚟嘅， 係係 啊，咁我祝佢啊！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开开心心， 开开心心去日本， 唔使买手信俾我，唉，真系唔使啊！ 我哋喺度睇住，放心，你食得开心啲。 飞哥都话唔使买， 我呢个多过真物事。Sorry 啊，唔好意思啊，系好，转头翻嚟咧，你又听翻梁丽勤把声，有王浩然，喂，今集有条听，因为咧会听到一个好真心嘅一个剖白啊，转头翻嚟有王浩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李建恩报道一节新闻。美国邮政宣布暂停接收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包裹。香港邮政网页显示，暂时未能提供寄往美国的包裹和邮包服务。有市民特意到邮局查询，说政策会影响寄包裹给美国的朋友。他以往每隔半年会寄食物和衣服给朋友，现在无法透过邮局邮寄，会考虑转用其他国际快递公司服务。本台以顾客身份向多间国际物流服务公司查询， DHL、FedEx 和 UPS 都说仍然会接收由香港寄往美国的包裹，不过邮寄过程有机会延误。 DHL 客户服务部说，收件人必须要在五日之内支付当地关税，否则会被退件。海关上个月27号在葵涌和屯门侦破两宗以货柜走私烟草产品的案件，检获共约5800公斤怀疑未完税制成烟草和约59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共约6500万元，应货税值共约4300万元。首宗案件中，海关透过风险评估和情报分析，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从新加坡抵港报称载有化妆品的40尺货柜，经检查之后在货柜内检获约340万支怀疑私烟。第二宗案件，海关在屯门内河船码头海关大楼验货场查验从广东抵港报称载有家品的40尺货柜，并且在货柜内检获约5800公斤怀疑未完税制成烟草和约250万支怀疑私烟。消委会公布龙年十大消费新闻结果，舒适宝全线结业以近55%的得票率成为榜首，第二和第三位分别是美斯缺阵表演赛和垃圾收费暂缓。美斯缺阵同时被选为最离谱消费新闻，而最大快人心新闻就由的士违例计分制生效夺得。消委会主席陈锦荣说，大型美容健身集团结业提醒消费者进行预缴式消费前要三思，又说特区政府为刺激消费市场，去年开始全力推动盛事经济，举办多个精彩节目，但其中一个大型活动的安排未如理想，引来传媒广泛报道和消费者投诉是美中不足，希望往后举行活动的主办单位引以为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清凉，最低气温约1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渐转吹偏北风，气温逐步下降。周末期间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在11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天色逐渐好转，日间非常干燥。星期一早上气温仍然较低。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0%。呢节新闻报道完。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吸太空油等同吸毒，太空油毒品是有毒的烟油，加在烟弹用电子烟吸食，它损害身心，随时攞埋你条命。太空油毒品主要成分是伊托米子，政府已建议将伊托米子列为危险药物，仲打击紧相关罪行。任何人一经定罪，可判监禁。大家千祈唔好掂太空油毒品，一齐企硬唔出嘢。求助或者咨询可以打186186，亦可以 WhatsApp 或者微信98186186。 睇完戏嗰张戏飞，我多数都会留低。 走出戏院嘅时候，我仲思考紧一啲剧情。 一张戏飞或者可以记低一种感觉。 突然有一阵风吹过，手上嘅戏飞就跌咗落地。 我拎起颈巾嗰阵，唔小心跌咗张戏飞。 当我想执翻嘅时候，我见到一个人同样揾紧佢张戏飞。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多人叫佢 Roger 剑雄，仲有无数电视剧入面嘅名字，又知道佢青靓白净，个人又大只，手下留情，龙哥蛇面巨献，有请王浩然。 上车落车十分，年轻十岁，正多卖货，行动全日也不躲累，听命断我会有天归队，不要学乖清水，未怕天喊雷，行勇自决意闯出去，谁怕水深火海，外梦深地雷，凭我运气最后未击退。 咁一路走来就经过咗好多嘢啦，自己身体啦，屋企又多咗两名新丁啦， 都高低起跌都有好多嘢俾你去经历喎。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自己感恩嘅，真系顺利嘅，即系平坦嘅 事业上啦，即系都系 系啦，系感恩嘅考验，系 touch wood， 即系个天都几锡我嘅。譬如我喺电视台，我都有好多，即系人哋所谓嘅你唔系亲生仔，咁你都有啊，你都有几多机会，咁系啊，好感恩嘅，即系好多谢阿珍姐啊，即系俾咗好多机会，咁所以都即系多谢啦，多谢感恩啦。 系啊，我成日好想知，因为我系今日先叫真真正正同你坐低倾偈啦。 我听你个名嘅时候，我同周嘉怡成日讲啊， 以前嘅王浩然同而家嘅王浩然有咩唔同噶？如果譬如我20年前或者10多年前识你， 我啊，我系疯狂燥底嘅。 哇、哦，系啊！ 以前嘅你系疯狂燥底，咁、啊、即系大概系边一个年代啊？即系拍紧啲咩？ 反剧嗰阵， 燥底啊！ 剧、 哦、 集啊，即系 TVB。 我系有啲，如果我觉得嗰啲人唔啱，我系炒孖擦蟹，闹到你七彩，闹、 啊、 到你无地自容，即系嗰啲嚟。 哇、哦，系啊！ 好唔 Roger 啊！ 好燥底，我系 由几时开始 噶？出名系嗰啲。爆人王嚟嘅、 啊，你系本身个人嘅性格不嬲都系咁，定系入咗电视台个压力太大？ 我知啊，我都即系其实嗰段，即系依家识我嘅人话翻俾我知，我同以前好唔同。譬如嘉怡，我系十几年前喺 TVB 同佢合作嘅，佢哇你成个人唔同晒，哦，即系因为咧，其实 好难想象。我今日先识佢啊，我唔好难想象你以前系燥底王， 我系好燥。我是真的可以爆几十个字的粗口来闹的人。咁其实会令到人哋帮唔到件事之余，令到好多人好难堪嘅。 嗯， 即我觉得即是错的。即我依家都我都讲，我访问都讲话，即是对于之前我做过啲嘢嗰啲人，我都真係 say sorry。 是 即我都系好夸张嘅，即我觉得唔啱我就会又唔系叫据理力争，我系话俾你知你系错，你系错，你仲唔影你咁，即嗰啲嚟咯。 嗯， 系啊，即我系咯，即令到人哋几难落台，几难系咯，几人。 系啊，你嘅意思系对工作人员啦，定系演员啦，定系 乜都有？ 系， 我哋一视同仁嘅啫。 即系我系话，即系我系嗰啲话，你去到阿头度讲都得噶，我啱晒，我冇错，系你有问题。即系但系人唔应该系咁嘅，我觉得 系 啊，即系你而家谂翻，你会觉得喂，点解嗰阵时自己会咁嘅？ 但你真系唔知道点解自己会咁。 我唔够瞓系嘛？ 系咪因为压力太大 我真系唔知啊，唔系，其实咁嘅，我觉得懒叻嘅人就会咁咯， 嗯， 即系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 哦、 即系你冇从人个角度去睇人哋个处境， 嗯， 即系可能 个大约系几时开始唔同咧？ 真系病完自己静落嚟，慢慢就会觉得其实人大咗好多嘢，你会觉得你咁燥你都帮唔到件事， 嗯， 只会得罪咗人，令到人唔舒服。咁有乜为咧？你有咩得着咧？ 嗯， 即系冇咩得着，同埋其实喺你个工作环境你都唔会开心。 嗯，系。 系嘛？即系你希望喂我开完工，即系譬如好似我啱啱开呢个戏，哇、啊、放工我都会好回味开工嘅时候，可能收工买罐啤酒，同阿 咁冇走住 灯光师饮一饮，倾一阵，同阿荣哥灯光师饮一饮，先至话翻屋企咁，即系好回味嗰日做过嘅嘢嘅。定抑话你系好嬲好大怨气，其实个人都唔会开心嘅。因为最近其实我都谂嘅，即系譬如有啲记者朋友都问我，喂最快乐嘅事系乜嘢？因为我最近做咗个访问，个记者朋友系十几年前访问过我嘅，佢话我好记得你呢个访问啊，一个女仔嚟嘅，因为十几年前你同我讲咧，结婚嗰日系最开心，咁我觉得哇呢、這个男仔又靓仔，讲呢啲嘢好浪漫啊，我呢个嘅访问我好记得，好记得，一生人里边都好记得啊咁样。我跟住佢呢个访问就再问我，佢话你呢家你觉得乜嘢系，即系呢十几年你觉得咩系最开心啊？咁、我喺度谂，我话其实好多时就系我太多执着啊，好多嘢啊，咁而令到我真系我有咩开心咧？呢十几年咁当然啦，我两个仔出世我好开心啦， 或者电视台有奖我， 或者电视台有奖我，我好开心啦。咁但系其实人唔系应该每一日都揾啲嘢令到自己觉得系最开心嘅一日咩？即系譬如好似最近其实年纪大咗嘅时候，你会觉得有好多望你嘅身边嘅长辈啊、老人家啊，甚至乎朋友啦，佢可能会有啲突然之间走咗，有啲长辈老啦，佢病啦，你控制唔到嘅。咁譬如话我以前譬如同啲长辈去旅行，可能我都会因为啲鸡毛蒜皮嘅事发咗脾气，即系觉得唉做咩啊？唔开心啊，跟住。可能我太太会话：，做乜啫？咁难得去旅行，梗系开心啦！唔好咁少嘢就发脾气啦，或者睇唔顺眼啦，黑我黑面啦咁样。咁但系我会觉得，即系咪再去咯？但系原来有啲嘢你系唔得翻转头。 take two 系啊，即系人生嘅感悟就有呢啲咁嘅嘢咯。即系你冇 take two， 点解我唔令到每一个 moment 都会系你觉得最开心嘅 moment 咧？即系譬如我同你哋做个访问，我依一刻。即系譬如我之前做一年做咗四五个访问，同一日里边嘅下昼，啲记者哇你都系讲翻咁有心去讲，咁我做得个访问，我唔会 hea 讲噶嘛，咁我梗系希望同大家分享一啲嘢，咁点解唔令到每一刻都系开心咧？即 系 好难啊！ 你以前 唔会 咁噶嘛？ 唔会咁嘅， 系 我系成日黑我黑面嘅。 系啊，我真系 好难想象，因为 好难想象， 佢始终佢都系一个即系温顺嘅感觉，好强烈啊！ 当然我依家我都会系有阵时，即系会好恐怖， 因为你系嗰只， 系啦，我都会系嗰只啦。咁但系我会提自己咯，即系喂，原来有啲嘢你系唔应该 拿到咁实嘅， 系啊，拿到咁实嘅。 从前的我迷途失望。而人海里面困惑只感到恐慌，迷途的我如何拍案，浮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完全因你重燃希望，无穷黑暗内擦亮了心里烛光，完全因你情怀激荡，随缘境碰着你令我得到释放，你改变命运的结局，陪流泪的我笑着看，千秋于春雨里，又像我心在摇荡，打破命运为我阻拦，冬日风雪下降，能令一生不迷惘。从前的我，从前的我。出错，但你令我摆脱痛楚，原 真係想象唔到， 好好實㗎，我好實 㗎，我完全想象唔到，因為我都覺得佢好， 因為你好 positive， 你好陽光，你好正能量 ，overall 咁樣睇。 因為可能啦，真係屋企人先睇得我最即係咁，當然 最真嘅。 譬如你開完工翻去。可能你對住現場嘅工作人員，你好客氣，你好正能量。但係你翻到屋企，譬如我對住老婆，就梗係啲抹就喺去到㗎啦。即係你唔會對住一個你唔識嘅人發脾氣㗎嘛。即係都少啲㗎嘛。咁但係你對住你屋企人，你好多時都會係發咗脾氣嘅。咁但係你會知道，原來有啲嘢係真係翻唔到轉頭。咁所以你會你會珍惜啊？點解我唔每一日都追求係最開心呢？即系好难噶人，系啊，好难，真 系 好难。 我翻去检讨下， 好难，我都学，我都唔系。其实我而家咁同你讲，我都学紧噶， 真系啊， 但系见到嗰个成 就，但系我觉得可以，即系可以分享嘅呢样嘢， 系 大家都可以朝住同一个咁嘅方向去做。 同埋我都有做一啲探访啦，咁我突然之间有一日有个探访里边嘅内容就系话，其实我哋家庭嘅每一个成员，就好似譬如我整面包。我有好多嘅唔同嘅，有面粉啊，有糖啊，有鸡蛋啊，有好多嘅唔同嘅馅料。我哋冇一个即系少咗一样嘢，我哋都做唔到一个面包嘅。咁所以大家要合力去营造呢个家庭。咁但系好多时我哋会觉得，喂，即系唔紧要咯，冇咗一样，我哋都够噶啦，我唔使出力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我哋点解唔做一个整面包嘅师傅咧？我哋去。主動去做一啲嘢 input， 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就係冇俾到一啲冇付出冇一啲能量，成日都係諗住人哋付出，我哋先付出。咁所以我依家我會覺得即係自己即係諗多咗，即係無論對屋企無論對人都係即係希望自己做一個主動。咁可以件事應該會行得好啲。 我真係有啲真係估唔到，唔估唔到你以前燥底先。 好燥㗎。 好燥我認識得你遲啲。 燥 亦都係因為嗰個休息嘅時間開始令你有一個 成功。係啊，即係同埋我諗人大咗啦，即係人大咗你會覺得唉即係放開啲啦個人。 不過你肯去思考呢個係好重要。因為 我都同我太太傾嘅呢啲嘢。即係雖然我都依然會黑口黑面對住依家。咁但係佢都會傾嘅，佢都會開解我。都会大家去倾，喂，究竟系我哋追求啲乜嘢咧？大家个人生， 因为有阵时你可能好多人都忙啦，你知香港人有几多个系唔忙咧？系咪？大家都忙，咁大家亦都相同地，可能都会有一啲叫喘息嘅空间。咁但系有啲人系瞓咗就算噶嘛。但系你系除咗休息之外，你仲会思考呢一个系好重要嘅。同埋，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你自己本身有嘅一样嘢，你先至会。识得咁做， 我又唔知啊，即系可能人大咗真系嘅，咁同埋又望住小朋友，其实我都要话俾佢知应该点噶嘛，系啊，咁我都即系传统嘅，传统即系我都家庭观念好重嘅人嚟嘅，咁但即系其实我身边嘅好多朋友都系嘅，即系我真系可能磁场系 互相影响， 系啦，譬如嘉怡，又系。屋企人好紧要嘅，譬如我另外我同公司啦，林峰啦，咁佢又系家庭摆首位，咁所以好多譬如李灿森，咁大家都系家庭系好紧要嘅，即系我哋呢班人都走埋一齐咯。 即系吓，今日喺一个好唔同嘅状况认识到， 系啊，我觉得有种 一个 brand new 嘅王浩然，系我完全唔知道你系咁样样啦，咁啊都系人生嘅一个经历啦， 系啊， 要老实讲，即系好似阿勤所讲。可能你真系要感恩，有个机会你望得翻一个你唔中意嘅状态，因为有啲人可能 你肯咁做， 70岁、80岁，佢都系觉得我系咁咪就 我 系 好掂啊！ 即系譬如我有时见到有啲前辈喺 闹你咪闹你， 都仍然系咁燥噶嘛，即系都仲系有噶嘛。咁我又觉得佢好似好唔开心，不过我唔可以话佢啦。咁但系 你可以试下去话佢，喂，你前辈你唔系几开心 冇噶啦， 因为其实你越大，你会觉得最简单嘅嘢系最难去实现嘅， 冇错。 即系我话俾你知。可能啲人会觉得我搵好多钱係好容易。唔难嘅我搵到钱。咁但係其实话俾你知要开心。 係。 其实係最难嘅。 係。係。搵到钱其实。 你以为搵到钱係开心其实未必。 其实唔系系啱。 即係要人係开心同埋健康啦当然係最难最难。亦都系好似看似好紧张。唔系看似好简单其实系最难嘅。所以见到小朋友你会觉得哇。佢哋啲好容易噶，你俾粒糖佢， 最單純啦， 即係你要追求翻呢樣嘢係好難嘅。 世事多變，氣我難依，我一切決定，都係痛苦遠。我自覺灰心，也經過失敗。 浩然都講咗啦，即係即將有入伍啊， 係 即係開始一個 同你一齊啫， 會唔會有嗰種感覺出現啊？因為我好記得咧，我有啲朋友佢哋都會講就話：，唉弊啦，我嘅人生下半場點打咧咁？ 係啊，我都係咁諗， 係啊， 我都係咁諗。 即係我四十頭嗰陣，我唔會諗，我覺得我自己都好似老咯喎。但係哇，接近五嗰陣， 你而家真係咁樣諗，你覺得老啊？ 我有啊，我覺得哇，真係老喎，我有咁嘅心態㗎。咁但係當然要即刻調節自己啦。我仲好 fit 啫，我睇落去我都仲係三十幾歲啫。 喂，真係喎， 我都係咁樣講啊，即係自己去諗啦。 咁你有冇一啲咩嘢你係揾緊嘅咧？即係好啦，佢哋都你又開始。有一個醒悟啦，對於自己 係 咁啊，又小朋友又開始大啦，咁你有冇啲咩係而家想去揾嘅咧？ 我覺得一個人咧，如果去到一個 stable 嘅階段咧，你要再揾一啲嘢去尋求咧，其實係難嘅。 好難㗎，其實係咁，所以我去真係去 take 啲 course 咯。即係做啲以前冇做過嘅嘢囉。即係譬如我話我台詞啦、我演戲啦，我都去 take 一啲 course 囉。咁我希望可以即係人係即係再認識多啲自己囉。真係因為我哋演戲上每一個 course 嘅老師都話唉你最主要係認識自己㗎嘛。咁但係人往往就係最唔認識就係自己㗎嘛。即係你以為自己 是。其實呢樣嘢先最難。 即係等於你問我點解以前我咁躁呢我都唔知㗎喎、或者我依家我係有某一日啲年龄啊我突然之间叮返起就係话喂原来以前我係咁㗎喎。当阿嘉怡话俾我知喂、你以前唔係咁㗎你依家变晒咁啊係咩咁我去諗啊原来我以前係咁。即係你係好唔认识自己嘅人好容易係会迷失嘅。咁、再加上我哋真係好多嘢去做啊好多嘢去成啊。咁所以真系而家最大嘅课题就系揾认识自己，即系先至可以谂继续点样行远啲咯。 咁喺演艺旅途上咧，譬如拍嘢啊， 系 你有冇一啲系好想去揾嘅咧？ 即系譬如而家咁啊，我都谂噶，我即系譬如有咩角色，我想试。而家我觉得即系头先同你讲啦，我想真系可以拍翻一个真系喜剧咯。古装嘅喜剧，因为更难上加难， 就系外老拜访嗰啲 friend 啊， 难上加难，即系譬如舞台剧我都冇演过噶， 哦， 系啊，因为我最近 take 嘅 course， 我会知道喺舞台更加考你嘅功力，因为你冇得 NG 嘅， 系， 咁我亦都未做过舞台剧，其实我都希望可以多啲唔同嘅尝试去试下一啲，即系喺度呼吁下，大家可以揾我。 系各位导演留意啊，又系。 即系我都会觉得，因为舞台嗰个 energy 同我哋真系做开电视电影嘅系好唔同。咁同对手个交流啊，同观众嘅交流啊，更加咁，所以我都即系希望可以试下唔同嘅嘢咯。 啊，真系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因缘际会嘅关系， 系咯， 就 是、 浩然倾到偈，认识咗一个新近年嘅王浩然啦， 近系啊，近年啦， 但系好好正能， 即系冇咁黑人憎嘅人咯。 喂、哎，你唔系，我完全唔觉得系，直情依家我觉得见到佢交换电话嗰只咧，大家未必 可以 丑仔丑女经啊，讲下呢啲，讲下跑步啊，即系见到佢系一个好正面嘅人。咁当然啦，能够由一个。以前嘅人一路慢慢轉化去到而家咁正面，一定係有好多嘅經歷， 同埋唔容易咯，我覺得。 容易嘅， 要維持都唔容易嘅，要提醒自己嘅每日。 冇錯冇錯，咁啊，我又覺得啊，浩然狀態好好，即係希望喺幕前可以多啲見到你啦。 多謝， 唔好嗌人啦，咁辛苦嘅情況下， 係咯，大家都係咯， 係啊，因為。有一個咁樣嘅款嘅演員咧，其實都唔係好多喺條街度，即係嗱，又拍咗咁多年啦，又 keep 得好嘅，咁、又已經有一個演藝嘅經驗喺度咧，其實唔容易揾到喺呢個年代，咁希望多啲見到王啊， 係咯， 出現啦， 希望多啲同大家見面啦， 係， 好多謝王浩然今日， 多謝你哋邀請， 係啊，好開心， 係啊， 能夠認識到你， 好快已經傾咗好耐啦， 我翻去會再睇多次阿 Roger 同埋阿劍雄， 係，多謝多謝，多謝， 好，多謝曬王浩然， 多謝， 好， 拜拜， 拜， 讓我有個美滿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即兴，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让我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个永远假期，让我喝水也可嬉戏，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时间就只活多一世纪，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愿我可 谢浩然嘅一个好真心嘅剖白啦，我完全睇唔出咧，佢以前系一个燥底人嘅， 正如我都睇唔出你以前系， 你讲啊，飞哥见过我发脾气未啊？我冇见过啊。 你唔敢喺飛哥面前發脾氣嘅，飛哥一陣撳入嚟話，正如我以前都係個粗底啊！ 我以前咧成日喺對面街發脾氣嘅，你大家唔知啊，係啊， 飛哥都惡嘅， 一順咗就個人， 多謝浩然。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国少。最近咧，同有个学生练习发音嘅时候咧，发觉咧佢嘅 A 音咧，英文里面嘅 A 音咧，好多时候咧 唔小心将个口打开咗，变咗啊！尤其是系跟住啲 PTK 会令到呢个 vowel 系缩短咗嘅字，例如 get get get， 咁佢可能会将佢读咗成 get get， 或者 election e l e c t i o n 选举 election l e c 咧应该系 elect 嘅，咁佢咧就将佢读咗成咧 lack election 咁，其实就唔系好正確嘅，应该我读翻个 a 音。咁个 a 音系点嘅咧？其实广东话嗰个 a 就可以啦。点为之广东话个 a 咧？遮呢个遮啦，一些个些啦，咧啦 ，OK， 呢度系 a 音。咁所以咧，我 get 咧，我读翻 get 就得啦。get，let's get together， 同埋 election，election，ele，听到个 a 先至 k，election，election。唔好因为呢个 syllable 短咗，因为 PTK 喺后面，一个 voiceless consonant 喺后面，而令到个 vowel quality 转咗。OK， 所以 a election get get，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Election 啊 ，election， 系 get get， 咩粗事 election 系 物竞天择 ，circumcision 系点解嘅？ 唉 ，vibration 好，唉好啦，咁啊，开始我哋下半场啦，咁啊喺直播室咧，继续有刘慧恒啦、德国人啦，同埋阿一哥噶吓，咁啊今日有咩好嘢啊？德仔， 今日咧亦都系揾到阿施博士咧，同我哋讲下车公庙啊。因为咁啱就过咗，系啦，跟住就大家初三嘅时候都会去车公庙求签嘅，系啦，所以咧就讲下车公嘅历史，同埋啊阿德仔我咧亦都深入咗车公庙， 系深入咗车公庙， 去为手下留情咧求得咗一次 咁犀利， 系 咪手威人威威不是威啊？ 你同发叔差唔多， 咦做埋啲咁大逆不道嘅嘢，够胆做啲咁嘅 手下留情发叔、啊？ 你入去求签嗰阵咧，有冇一堂醒狮撞开你啊？ 好有诚心嘅，系好有诚心， 系咪就系威人威威不是威啊？ 哦，唔系嘅，有一支签文嘅， 今日劲啊！ 咁随时咧就系、是。今晚嗰个问题咧，就系问呢、這 个。哦，咁啊，真系引颈以待去话。 系啦，冇错。 唔该，你好好地，即系好好睇睇啊！即系下下签啊，你做啊。 我都惊啊，所以我入去嘅时候，我都好诚心啊，拜晒即系品晒神啊，跟住上晒香啊，咁样去啊，希望求一支好有啊。我都惊自己臭手啊。 哦、好啦，咁我哋听咗阿施博士同你讲咗车工先啦。 系啦， 嚟啦。 喺香港，每一个角落都充满唔同嘅历史故事，就等星期三晚手下留情，同大家一齐寻找香港的故事。 好，继续咧，拥有住个新年嘅气氛啊！嚟到咧，寻找香港的故事，继续有施博士、香港史学会理事施志明施博士喺度。好啦，咁咧问下博士先。 嗯， 初二嘅时候有冇去拜车公咧？ 啲人通常初三拜车公 啊，系咪啊？ 系系啊， 意思系啊。但系有冇话点解系初三咧？即系初三赤口嘛，嗱、赤口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就冇拜年啦， 系啊， 但系点解会系初三去？ 因为初二本身虽然系啊车公正日啦， 系， 咁但系初二都要招呼屋企人噶嘛， 哦， 系咪先？唔好理男家定女家啦，系咪？依家都冇乜所谓嘅，男女朋友就大家方便嘅啫。咁跟住咧，去到初二嘅时候，大家都系唔系好得闲嘅，系咪？所以初三先至真系去拜车公嘅啫。系啦，赤口嗰日先拜车公。咁但系因为你话初二啲人已经去拜嘅都有，系、因为即系尊重嘅问题啊嘛。即系我觉得呢个神紧要啊嘛，车公系咪先？尤其是车公啲签咁准 啊， 即系有啲启示啊嘛，系咪先？系啊。 咁讲下车公，车公系一个 乜嘢嘅神嚟咧？ 青公本身咧，佢系我哋讲紧江西南昌叫做将军，话跟随宋代嘅时候里面未有咩宋帝俾佢哋咁样南下嘅，咁俾蒙古军追杀啊嘛，跟住话个车公系其中一位，咁就然之后啦，辗转就嚟到香港，其后啦。變咗守護咗香港呢個地區啦，咁樣。咁、其實咧最早佢大家可能聽過有濠涌嗰個車公廟嘅。咁、濠涌車公廟本身咧就應該香港嚟講比較早期嘅一個廟神之一啦，係啦、明代嘅。咁車公本身咧，咁跟住就會有嗰個叫做爺子孫三代都拜佢，話佢愛民如子，又識得醫術咁樣嘅。系啦，所以其实佢可以镇瘟嘅，话佢镇压瘟疫。咁于是乎咧，这个亦都有啲合理性嘅，因为以前我哋个谂法就系话，你古代嘅将军咧，普遍咧有基本医学常识嘅。按道理行军打仗系要有基本， 即系包起码包扎啊，佢懂啦、啊。 你出征咁样，你行路咁，你都需要解决屙瘤肚痛问题，系咪？ 舟车劳顿， 舟车劳顿啊，系咪？唔理咩牌嘅，系啦。咁好啦，跟住啦，咁所以咧话佢有镇瘟嘅作用，咁亦都系西贡濠涌一带啦。咁其实都系好多村民去奉祀咁样嘅。其后啦，讲翻沙田嗰边，沙田嗰边沥源咧都有车公庙噶嘛，咁。有幾個傳說，一個就係話本身村民又係遇到瘟疫，咁遇到瘟疫之後咧，就開始咧就翻查嗰啲典籍，跟住見到有車大元帥呢個人物車公，話佢可以鎮瘟嘅，於是乎就請佢翻嚟就拜佢啦，咁就鎮瘟呢個一個。第二個就話因為都知道呢個車大元帥好勁啊，於是乎就喺西貢嗰邊就請阿車公過嚟，咁啊請阿爺唔制，梗係唔制噶啦，係咪？請阿仔。都唔制，就请咗阿孙嗰只就过嚟，所以咧就主要系呢两种嘅传说咧，就嚟到今日我哋所讲嘅即系沙田沥源嗰个位啦。OK， 咁然后啦，你今日见到嘅车公庙本身咧系庙后有庙嘅，你留意一下，即系依家有个好高嘅车公嘅金神像啊嘛，你见后面仲有个窗嘅，你望到后面仲有一间庙仔，嗰间庙仔就系原身嗰个车公庙， 哦， 即系沥源嗰个车公庙咁样。系啦， 咁我想知道车公同车公古庙系咪有分别噶？定系就系头先你所讲，因为系车公个孙同埋车公个仔嗰个分别？ 我哋成日讲话濠涌嗰个就旧啲嘅庙， 哦，嗰、那个就叫车公古庙啊？ 唔系，其实大家都系车公嘅古庙噶啦， 哦，都系古庙， 个个都话自己古庙噶啦。但系个问题系，例如话嗰边濠涌嗰个应该系早过沥源嗰、那个。我哋本身我哋理解係按道理係有關係，如果係嗰邊請過去，但係請翻嚟嘅時候，咁佢係請嗰個華車公嘅孫過去。係啦，兩個車公廟本身咧都幾得意，佢咁啱咧就喺我哋本身嘅河邊。 有冇咩特別㗎？如果喺河邊， 其實某程度上可以監察到個水質嘅問題。 哦， 即係你人流多嘛，哦，你見到啲水唔係好對路。咁你其實以前嚟講嘅話，喺農業社會或者你個水源緊要嘅時候，有間廟有一個類似監察作用啦，我哋叫做係啊。你見到河裡面啲魚反吐嘅，你知咩事咧？咁另一樣嘢就係喺嗰個你會見到香港本身好多時鎮瘟係特別係十八十九世紀嘅時間，或者去到二十世紀初都係一樣好重要嘅一環。好多神靈嘅嚟到香港或者去拜祭都係同鎮瘟有關。咁至於嗰、那個咩爺子孫個問題，究竟佢嗰陣時請到嗰個係阿孫啦、啊，定還是之後其實有啲村民就話唔係㗎，我哋原生都有㗎啦，咁同嗰個西貢斷開關係都有嘅、我都聽過嘅。咁另外就係、是、我哋都有拗緊，究竟佢嗰個咩爺子孫究竟係講緊係請嗰個巡神嗰隻神魚仔嗰個神像、過去一定係點樣，都有拗呢啲嘅。係啦，咁最緊要都係車公啦，係咪？ 係 好啦。咁車公本身佢最主要功能就係叫鎮瘟，咁所以你今日嚟講嘅話，你會發現到，咦，例如好似我哋上次講嘅黃大仙，其實佢又可以解決醫藥嘅問題噶嘛。咁我哋成日都會話最好咧揦曬成扎做儀式嘅，就同香港鎮瘟嘛嗰陣時。係啦，又冇下火龍啊，又成啊乜鬼，全部都加曬落去，關於鎮瘟嘅全部出曬嚟咁樣。係啊， 但係啊，點解車公會？出名是求签和转风车的呢？ 首先几样东西就是瘟疫来讲话某程度上我们什么叫风调雨顺？ 照字面解咧，風調雨順會唔會就係啲天氣好啊？凡事都順順利利嘅時候咧，咁就乜都好咁樣。 係啦，仲有咩物浮民風啊？咩即係點解要成日風調雨順咧？咁樣咁風調雨順就當然我哋個環境上面嘅轉變啦、啊，咁樣咁其實你例如話瘟疫呢一樣嘢咧，其實喺香港嚟講嘅話咧，係不時出現嘅，好老實嗰、個氣候嘅問題。咁好啦，咁 係即係流感都而家都有啦，咁樣 咁好啦。咁正正因為嗰個瘟疫常出現，我能夠扭轉冇瘟疫嘅時候就叫做雨順嘅啦。 嗯， 即係風又調，雨又順嘅咯，即係已經係改變咗。所以其實已經係改變個運勢。冇瘟疫嘅運勢已經好啦，按道理係咁樣嘅 ，OK。但係另一樣嘢就係話，點解會玩風車呢一樣嘢咧？風車本身咧，原身呢一樣嘢就係佢有風吹過，跟住就轉啦，係咪？係。其實係以前嗰啲叫做小攤販裡面嘅一個叫做伴隨嘅裝飾，或者係叫小手作。通常就個寓意就話，誒買咗風車一年咧，就風調雨順順順利利啦咁樣，即係佢咁用啲意頭咁樣去買嘅。咁以前細路仔咁樣見到呢樣轉轉轉好得意好靚啊嘛，咁樣咁跟住就賣啦呢個。咁另一樣嘢，你會發現咧嗰、那個車公廟裡面通常會有一個類似風車輪嘅嘢嘅。 嗯， 個風車輪就話你轉一轉佢咧就可以轉運嘅咁樣。咁亦都有話又話轉法有啲唔同添。你想 我係順時針定唔知逆時針？ 你係順就順啦，你逆即係你覺得唔好就逆啦，又點都好啦，點樣去處理啦咁樣。咁好啦，咁跟住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咁然後啦，其中一環就係個零簽個問題啦。其實簽呢一樣嘢咧，其實好多廟都有嘅。但係點解沙田嗰個車公咁 hit 咧？ 係 其中一環，我覺得都同嗰個地理位置有啲關係。其實咁啱沙田嗰個車公廟本身咧，佢食正咗條鐵路網。我覺得都係個 location 問題，有啲關聯嘅。第二樣嘢即係個方便度高咗。咁好多時你話喺市區嚟講嘅話，去拜神，咦有間廟又喺嗰個鐵路網附近嘅時候就好好咯喎，係咪？咁第二樣嘢就係佢都出名，佢亦都係因為佢係鎮温嘅能力好強，咁其實佢係連結到大部分我哋叫沙田區嘅我哋叫做宗族去拜嘅一個神嚟嘅。咁然後咧就係個靈簽個問題啦，靈簽本身咧其中一單咧就最出名嘅就係、是、求簽，就係、是。嗰時揾咗啊 民政事務局局長嗰啲 係啦， 係負責 就走去好有啲官方色彩去拜神咁樣，因為其實喺過去嚟講嘅話咧，我哋留意翻官同民間嘅一種關係。以前英國人管嘅時間裏面，佢哋同民間嘅組織都好多時有俾面派對，例如話佢會邀請可能民政事務嘅官員話誒華民政務司咁過去嚟嘅，咁一齊去共商一個所謂嘅一個慶典或者好嘅事咁樣，咁於是乎我哋就會出席，咁於是乎啦喺我哋講緊回歸之後，政府本身都有跟隨呢一種概念，即係有邀請我就出席咁樣。咁出席嘅時候咧，就咁啱就係、是、就求籤喎。 哦， 咁求籤本身咧就好似即係入鄉隨俗咁求啦，點知求到支籤咧，就係、是、哇唔係咁好啊，啲、下籤嚟噶嘛。跟住其後咧，於是乎嗰年係乜嘢沙士。再唔好都好啦，都會有啲簽文咧，都好得好應景嘅。係 啊，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話車公唔係好怕得罪人嘅。又講就講嗰句。係 啦。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到就係、是、因為早期嘅官方認可，去到今日裏面，我哋都慣常地，咦，我哋都會睇究竟求簽呢一樣嘢。祝願例如話幫香港求嘅咁樣，咁個簽文係乜嘢咧？我哋咪八卦係網咯。 我想問翻個問題係咪？就係、是、嗰一年先開始求籤嘅， 定係好似之前 都有嘅， 都有少少，只不過回歸後開始就有嘅、 哦， 但係 只不過嗰次係啦， 唔係咁好彩咁樣，係啊，即係有時你求籤係還原到個問題嚟噶嘛，即係有時我成日咁講嘅嗱，我唔係好信呢一樣嘢，但係我覺得有時咧，你覺得都冇乜方向嘅時候咧。你試下玩滑言律嘅遊戲咯，係、啊，我會咁樣諗嘅，即係好似我之前出一本書個書名定唔到嘅時候，咪玩下啲遊戲都有嘅。 嗱，頭先就同施博士就講到去車公廟求籤啦，小弟啊，阿德仔咧就真係去咗車公廟，仲自把自為咧就以手下留情嘅名義向車公咧就求籤，而求得一支 第四十八签。签文是这样讲的：问卜求神礼地先，天培先择福人边，福人必定相和合，自有神茶上九天。好了，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究竟这支第四十八签是上签啊、中签啊，还是下签？而第二个问题就是啊，大家又知不知道刚才那个签文又怎解呢？而今次是没有选择的，是自由题，看看大家怎样解这个签文啊。 好啦，咁啊，小弟咧就真系人生从来未试过求签嘅，无论以前有宗教信仰，呢个冇宗教信仰咧，我都冇求。 咁嗰啲fortune cookies 有冇玩过啊？ 嗰啲打开啫，嗰个唔系求， 系咁，但系其实都类似嘢嚟噶嘛。你问 咁，你去磅啊，跌嗰张飞落后边都系， 或者我 做到肥仔，你就大镬啦。 或者我哋上次话以前买报纸嗰张嗰包纸巾咧， 纸巾个 pizza 系啦。咁啊，不如我哋读一次啊，阿德仔，你文采好啲， 再嚟读多次啊！求得第四十八签，个签文系咁样嘅， 大家唔好查啊！ 问卜求神礼地先，偏培先择福人边，福人必定相和合，自有神茶上九天啊！哇，系究竟先问大家， 所有字都识。但系 捞埋一齐就唔识 啊！你先啦，不如 我真系唔晓，我再睇多次先啦。 嗱，头先一哥就话自己文言文解读啊，好叻啊 ！A 啊，已经知道大约个 上中下签啊嘛。 先估下上中下先。 系，我嘅福人必定相和合，呢啲一定系好嘢嚟啦，系咪啊？但系上九天嗰啲我又唔晓，天九我知， 嗰啲叫排九， 对唔住啊， 唔系排九入边有一个最劲嘅组合，好似叫天九，类似啦，我唔记得，我都唔系几清楚。 我又读书又麻麻地啊，中文你中文攞咩啊？ 你讲会考定系 A level？ 会考， 会考得 D 啊。 哦，我 但 A level 有 A 咯。 唔同你倾偈啊， 嗱，小弟啊。文言文曾经都有翻一首嘅， 系 问卜求神礼地先， 系 问卜求神就好明显就大家明白 啦，即系求神啦、 啊。但系礼地先咩叫地先啊？即系一啲即系比较，因为佢哋个神仙体系咧有分上中下，即系有分阶级嘅。哦、地先系指一啲比较低下少少嘅神仙，即系可能一啲土地公啊、白爷公啊嗰啲啦。咁就话你问卜求神咧，就不如先即系向呢啲地先。禮咗先， 系 啦，即系表示咗敬意先。偏培先择啊，福人边，即系陪屋企人先啊，就福人喺你身边啊。 吓， 个意思系咁解，我觉得，即系意思系咩？多啲陪屋企人啊，老豆老豆老老豆。咁啊，福人必定相和合，同你可以喺埋一齐嘅咧，一定系福人嚟嘅。 系， 咁啊，如果你做到以上几点嘅话咧，就自不然有神明保佑你上九天。我估个嗰个字我唔识咧，一个木字隔篱一个差别个， 系差别个差字， 读个茶。咁我估应该系可能，即系如果你对翻文言文上九天，即系可能护送你上九天啊，带你上九天啊，即系可能带你去一啲好嘅地方。所以我觉得呢篇嘢咧，我中上，我俾中上嘅，我觉得系中上签嚟嘅， 系嘛， 系啦，即系做得好事多，对身边嘅人好啲，对监制好啲， 系 就自不然有好运行啊， 系 系啦，小弟系咁理解。 咁、啊，我唔了解啦，我有跟一个啦，咩上？ 上 中啊，唔系咩签啊？ 中上中上 中上签啊！我冇同你一样噶，我觉得啊， 唔系，但系我要提一提先啊，因为车公庙咧，佢其实就冇分中上中下上中上乜嘅，所以系得上签下签同中签，系三个选择。 你拣咩啊？ 咁我拣中签啦，呢个 系嘛？ 嗯， 好啦，我 或者上定中好咧？我啱啱拣得咁好，其实我上 你拣得咁好， 我咪有拣中啦，系啊。 一定唔系下签噶 啦，你知噶系嘛？ 我知，有个原签文喺度嘅， 即系人解嘅，唔系你解噶嘛？ 唔系我解，我都唔识噶，系啊，揾阿陈伯解咗， 真系有噶， 黄师傅啊，嗰个叫。 冷暖那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第一个系认为系好嘢嚟噶嘛？ 我觉得系好嘢嚟嘅， 我就系、是、我都即系推翻，我估佢都系好嘢嚟嘅，因为佢话上九天啊，呢单嘢应该都大单嘢， 我哋可能去 management 嗰度做嘅。 推上 我 系呢个， 嗱我 唔系呢啲威人威威，咁讲啊。 我都唔敢讲，我即刻心啊！ 我从来冇呢啲居心噶，各位高层我冇呢啲居心噶，我从来冇谂过上嚟坐噶，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计划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并动员做好开年工作。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李强指出，新的一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中央大政方针、战略部署已经非常明确，要系统化、创造性找好落实，在多重目标中找到有效路径，也都要寻求突破突围，找准潜力足、空间大的发展领域，谋划好牵引性强、调动性强的工作抓手，打造更多能够带动全局的突出亮点，要锚定发展目标，因时因势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聚焦突出问题，整合资源集中发力，敢于打破常规，推出可敢可及的政策举措，及时回应关切，加强政策和市场的互动。 泰国总理佩通坦抵达北京，展开四日访华行程。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在机场迎接。预料佩通坦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会面，讨论加强打击泰缅边境的诈骗活动，并且会到黑龙江哈尔滨出席第九届亚东会开幕式。泰国政府今朝开始对泰缅边境的缅甸地区断网、断电和断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高度重视近期在泰缅边境一带发生涉及跨境电信诈骗的恶性案件，已经密集进行和相关国家磋商，共谋打击之策。中方愿意和泰国等相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强执法合作，坚决打击网岛电诈，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去年五月在仁济医院缝合头部伤口期间心脏骤停的五岁女童黎心月，留院八个多月之后延至今朝离世。警方回复本台查询指，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有需要时会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见。協助家屬的立法會議員陳詠恩表示，涉事女護士和病人服務助理早前被控虐兒罪，關注會不會調整為更嚴重的控罪。醫管局就說對病人離世感到極度難過，向家屬致以最深切的慰問，說高度重視事件，會全力配合相關司法程序，個案已經轉交死因庭跟進。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听朝清凉，最低气温约1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渐转吹偏北风，气温逐步下降。周末期间朝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在11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天色逐渐好转，日间非常干燥。星期一早上气温仍然较低，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3%。呢节新闻报道完。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看完戏那出戏飞，我多数都会留低。 走出戏院的时候，我还思考一些剧情。 一张戏飞或者可以记得一种感觉。 突然有一阵风吹过，手上的戏飞就跌了落地。 我拎起颈巾那时候，不小心跌了张戏飞。 当我想执回的时候，我见到一个人同样在找他张戏飞。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哇，同啲簽文一樣咁難解啊，好難解啊，係啊。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啊，即系别开生面啦，可以话 系系， 从来都冇试过一人咁大胆咧，就系帮手刘静求签。 所以我啱啊，去一转厕所嘅时间，我觉得一定系上签， 系啊。因为如果 下次 我应该唔会，我呢个 set 问我应该会取消咗佢，问另一个问题系嘛？ 啊，系、哦。咁我哋系咪听咗开？ 系你系现场揾师傅？ 我现场揾师傅。 我想知，即系喺呢个车公庙嗰度系都多师傅噶嘛？ 车公庙咧，佢有入边有 三维啦，三维系内部嘅师傅嚟嘅。 哦，即系车公庙内部师傅。 系啦，咁嗰个师傅嗰度咧就唔录得音。 哦， 所以我纯粹俾咗佢睇完之后，佢震咗几句。 系 系啦，咁就系好嘢嚟嘅，都系。 系。 咁但系因为 开咗股咯。 系啦，咁但系因为我想出去啊，我想出去即系可以原文解读多少少咧，所以我再出去有个叫做车公庙市集嘅嘢咧，就揾其他嗰啲解签销师傅帮我解解。 你目测有几多？多位师傅喺嗰个摆档， 如果净系货解签嘅档口咧，就有大约十三四档啦。 哦，都多。 而成个市场，我谂都有成五十个摊位到啦。 咁你系如何相中呢位黄师傅嘅？ 哦，我系因为 小朋友睇你印堂发 过嚟， 过嚟指你两句咧。 黄师傅系先向我招来先。佢系同我挥手，跟我点？哎，师傅，同我挥手禁入完，我就走埋去啦。同埋阿黄师傅就79岁噶都，系、 哦、 啊，所以年资劲啊，所以我即刻埋去佢身度，希望攞到啲解签嘅料啊。 系好啊，咁我哋事不宜迟啊，听下黄师傅讲乜先，同埋我哋究竟系求咗啲咩签？ 系2025手下留情如何呢？ 德仔而家攞住呢支签文48啊，就穿过咗呢个人烟稠密、人声鼎沸嘅车公庙嘅求签处之后咧，就嚟到解签嘅地方啊。先同大家解答一下啊，签文48咧系上签嚟噶，而佢有个好简单嘅解释嘅，佢就若解万事皆吉。哇，掂啊！今次手下留情，掂啊！至于签文嘅内容系点解呢？咁就转头等我咧排完队之后咧，就问一问解签嘅师傅啦。 签讲大致上 OK 嘅 ，OK 上签嚟喎，上签 上签咪讲好啊，但问题就上签就讲得好啫，但系实际又系唔系好咧？ 都要做， 系要做俾人听啦，即系好似所以呢啲嘢咧，就要大家嚟嗰个啊，要实实际际。要講得出嚟做得到，講啊天下無敵，做啊做啊冇心冇力冇用噶嘛，係咪先？大致上都冇咩大問題喎。 收聽率咧 嚇、啊， 收聽率都 OK 啊？ 收聽嚟講，大致上都叫做可以滿分咁啦。 哦，哇，係可以滿分添啊！ 滿分啫，唔係話最好嗰只啊，未到最好嗰只滿分啊。 哦， 根據呢度講，哇！民福求神禮地先，佢話只要你哋節目做得好咧，大致上係冇問題嘅。 O、okay、 K， 大致係好嘅啊。佢話偏陪先擲福人邊，但係都係有福有禄，即係話大致上咧都係收視都係 O K 嘅。 哦， 收視 O K 嘅， 好好好。 咁啊，大致上係冇啲問題嘅。不過問題咧就是、你啲節目咧適合啲後生嘅人聽，大致上咧就係後生多啦。啊，啲老人家多數都係。听下嗰啲财经啊，搵下钱啊，同埋嚟讲啊，股票嗰啲多嘅。 咦，咁我哋使唔使整啲财经落去会唔会好啲咧？ 咁你试下咯，睇下会唔会收入时会更加啦。福人必定相和合，佢话只要大家一齐咧沟下嚟讲咧会更加好。 哦， 即系讲咧，即系多元化咁嘅意思咯。 哦， 多元化比较好。啊，咁你淨係嗰樣咧，就好似悶一啲嚇、啊 哦， 加下其他啲嘢嚟講咧，會比較受歡迎一啲嚇、啊 嗯。 好似一間開房樓咁啊，早朝油炸鬼白粥啊，晏晝咧做下啲啊其他啲啊甜糖水啊，其他啲嘢啊，或者炒粉炒面啊，啊夜晚又唔錯，做小菜啊，啲壽宴啊，其他啲嘢比較好啦，擺下酒啊，夜晚就會更加好啦。 咁即係我哋做多啲唔同種類嘅石紋， 係啦、 啊。好，我哋手下留情試下。 教育有冇㗎？其實 教育都有㗎，我哋其中一個都係發放啲正能量，宣揚教育意義。 我哋好少聽嗰啲嘅。 誒，今晚聽下，今晚聽下。 咁啊，大致上都係 OK 嘅嚇、啊，萬事皆吉。咁啊，大致上咧，做得好咧，就應該好大歡迎嘅嚇。 好、 啊、多、okay. 尤其依家香港環境咧，大致上都唔錯嘅。不過啲人咧，就多數都北上消費。咁、你最好嚟講咧，想下辦法講一啲人留在香港啊，講下香港啲好處，同埋講下啲啊香港嗰啲啊經濟嚟講咧。各方面嚟講咧，就話、要迎合大家口味，同埋大家人士 啊，各方面嚟讲咧，要有礼貌啲。 放心，我哋手下留情，从来都系一个说好香港故事嘅节目嚟嘅。 鼓励下啲人留喺香港，好，同埋各方面嚟讲咧，要宣传下，吓、啊，要对啲人咧，吓、啊、比较好，啊礼有礼貌啲。吓、啊嗯， 师傅做咗呢行几耐啊？ 超过20年啦。我平时摆喺车公门门口嘅，摆喺嗰度嘅，不你七啊九啊， 七啊九，犀利，点称呼啊师傅你？ 我姓黄， 黄师傅系点入行嘅咧？当初 啊，即系我冇，咪就跟师傅学咯。啊，师傅学，我之前啊，我之前做维修工作，我又整到个手，之后咧就做唔到啊，做唔到咪唯有跟人学，跟住转行咯。吓、咁你唯有自己出嚟摆档啊，出嚟做咯，喺一路挨啦，搵啲师傅教咯。咁你唔係咁點啊？係嘛？ 咁跟住就一路做，一路就一路學，跟住一路攞經驗咁樣。 係咯，個天就幫助啲殘廢人士噶嘛。所謂呢啲叫殘廢噶啦，係嘛？咁你人睇到你咁，你會唔會請咧？你得隻手做嘢，係嘛？所以嗰陣就要做咗呢行啦，變啦，冇辦法啦，窮則變就變則通啦。所以樣都係好似我哋依家咁。呢、這個鋪頭啊，17,000 15日啦、啊，淨係搭幾支竹得3,000+啦、 啊。但你整體即係以今年嚟計，圍唔圍到皮咧？ 皮就一定圍到，有得執嘅、哦。你話蝕本就呃你嘅、不過問題就都係屬於貴啊，係、嘛？ 今年呢度解簽多唔多？多唔多人？ 少咗啊，少咗少咗三，你少翻1/3啦。 初三嘅時候嘅車工 都冇話逼爆人啦、啊哦，有啲係咁依擺完就跟住走人啦、啊。個經濟唔好啊嘛，係嘛？好多人都好多失業啊，好多嘅只地盤咁，即係講好多人失業冇嘢做啊！嗰啲小巴司機走嚟問我哋冇工開有啲咯啊，或者個態度又唔好啦，做得唔好啦，嗰只老細又話又講話係啦，又減啲啊咁。咁搞到啲人而家冇嘢做咯，好多問題唔係話你想象中咁好啊！ 今年多唔多人問事業咧？係咪多人？ 多人問啊，但問就想問啊，係個問啦、啊，好多都話而家唔夠公開啊，冇嘢做啊，生活嚟講咧，一家幾口 做咗依行咁耐，通常啲人嚟問咩㗎？即係除咗今年係事業啫、 財運啦、啊、人緣啦、家宅啊、同埋婚姻啊，啲後生問婚姻啦、啊，係嘛？同埋問啦，佢生活環境啊，轉下工啊，佢講嚟講都嗰幾套咯。 但通常我想知啲嘢咯。我想知通常啲人嚟嗰支籤係好籤定係壞籤？ 都係唔好籤多咯。 我呢支籤掂噶嘛，係嘛？ 你呢支就掂啊，好啲。但問題就你得個掂字咯，你電台啊嘛，你咪口講咯。你講啲人叫佢查下做好人咩咁啊？唔好亂咁講喎。但係啲人聽唔聽咧？你要諗呢個問題啊嘛。 好，我哋諗多步啊。最後啊，黃師傅有咩寄語？ 祝願你哋收視率高，越做越好。 好嚇、啊，多謝你，黃師傅。 拜拜。 哇！茅塞頓開可以話、你做得好。 你就自然就好事就自然来啦， 多元化 系啦， 搞啲财经 好嘛？唔系我哋多元化都好多元化，我哋而家 我哋迟啲讲炒股嘅，应该又有中医啊， 系咯，又有曾国志。 听日我哋仲有咩啊？讲埋先啦，听日我哋又有钱佩兴， 系啊， 精神爽利。 不得了啊！ 不得了啊！又有啲舊嘅 DJ， 系星期五老豆又有一個新系列嘅嘉賓， 但係為佢搞錯咗，佢一路都以為我哋呢個係個年青人節目，所以 唔係 都好多年青人聽嘅。 師傅佢79歲，咁相對地對比佢啊，個個都年青啊嘛， 真係啊！ 再 人有啲禮貌，對人有啲禮貌， 有冇俾 tips 啊，師傅啊？ 有，我俾咗好多 tips 啊！ 萬七文，15日啊，得個3次足， 搭嗰啲足啊，3,000+啊！ 哎呀，不得了啊，真係！我多謝黃師傅啊， 係黃師傅真係好好傾，同埋 真係幾有興趣，幾有意思啊！呢個行業 係你都多謝手下發叔啦，係為我哋節目求咗啲上籤啊！ 你夠膽我出年再過。好，我哋啊，送翻首歌俾阿黄师傅听， 系 啊，我哋啲后生仔播翻啲啱你年纪嘅歌 啊， 希望阿黄师傅好生意啊， 好啊，正啊， 福人必定双和合啊， 系， 自有神茶上九天， 正啊，上神签啊。 齐鼓掌，歌声风咁马开心。 晚上请鼓掌，齐鼓掌，歌声唱感化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 小鳳姐喜氣洋洋啦，喺度咧，即係借呢個機會多謝埋咧，就係我哋一位聽眾叫做 Faith Hope Love 咧，就寄咗張賀年卡俾我哋咧，即係相當之別開生面噶，因為咧佢將我哋呢啲頭咧頭像啊。即系漫画头像咧，就摆咗上去一张一个卡嗰度啦，亦都系啊同饮杯有关，佢话饮翻杯可可佢系啦，多谢佢啊，咁啊佢话蛇年饮多杯 哦，系啊，喜喜洋洋啦，咁就 但系就唔好未通知老婆出去饮啦， 系咁梗系啦， 好啦，咁啊一个有咩好嘢讲下关于 即系小弟向来都有 文言文就好好啦， 唔系系啊，因为我都有啱啱即系喺播歌嘅时候都有 search 嘅，即系一啲白话文解释啦，即系我而家有时 同黄师傅你系咪一样噶？ 咁当然黄师傅个见解都精辟嘅， 亦都独到嘅， 系啦，咁啊因为网上其实而家网上面嘅资源真系好发达嘅，即系例如我记得。以前有試過在網上有一求籤噶嘛，即係你打嗰啲黃大仙靈籤啊，觀音靈籤啊，其實你上網撳咧，佢都會有個掣咧，然後你撳一撳佢就咚咚咚就會彈咗支籤出嚟，都會有埋白話文啊，有曬解釋嘅。咁其實我覺得係學習中國文化嘅一個好嘅，因為好多時呢啲籤咧，其實背後可能同一啲歷史故事有關啊，或者可能係同一啲寓言故事有關嘅。咁你睇得多咗咧，你就會了解咗嗰啲文言文。多啲咁，如果你嚟緊考 DSE 嘅話咧，不妨真係睇下啲文言文係有啲用嘅，即係你點樣推個上文下理啊，估嗰件事啊，咁去譯翻啦。咁同埋有時我記得讀書嘅時候咧，有讀過咧，其實以前有啲人咧係會求一種叫藥籤嘅嘢嘅。 药签， 即系食药个药啦。 哦， 系啦，即系以前啲人病咧，就唔会好似我哋而家咁，我病去睇医生或者去药房买药嘅。咁佢可能就会行去求神，咁然后咧就话：哦，神明神明，我就 肚屙， 系啦，肚屙，系啦， 食咩好咧？ 系啦，我瞒住我老婆出去饮酒啫，肚屙。咁然后咧，佢就会俾啲签嚟。咁佢话可能会有一嗰支签咧，就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嘅文言文嘅。 是 而是真的一个药方俾你嘅， 即系地龟钉啊， 系、哦、啦， 周从天啊咁样， 系啦，当归啊，咁然后你就走去执药咁样，咁所以其实有一款叫药签，咁同埋每一间嗰阵时读书都有讲过，每一间庙嘅签咧都有些少唔同嘅， 系， 即系例如可能有，即系你唔好以为永远都系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嘅，唔一定嘅，即 系 有啲庙个签个数目可能系上签多啲嘅， 系， 有啲可能系中签多啲，有啲可能系下签多啲。咁我记得我嗰阵时睇过个，即系读书嘅时候有个研究，即系例如可能车工佢上签系 36%。中签系 46%， 下签系 18% 嘅，咁、 哦、 所以其实都几难抽到下签。 系咪就根据电脑资料显示，呢个就系积嘅系54%， 倾嘅系9%， 系啦， 派只镭俾佢。 咁然后比较多上、 啊、接到啊，生仔啊。 咁即系如果睇翻嗰阵时读书嘅时候睇翻，即系比较多嘅，可能车公庙同埋天后古庙，即系你要睇翻，即系你喺天后嗰间天后古庙。同你喺西贡嗰间天后古庙嗰啲签未必系一样嘅，间间都可以唔同嘅，咁、嗯、所以你要睇翻每一间庙嘅签嘅比例，同埋咧佢哋话都会睇嗰间庙想你做啲咩，佢会喺个签文嗰度佢会写都有啲唔同嘅，即系例如可能佢会觉得要行善积得多啲嘅，咁佢啲签文好多时就会提人要行善积得多啲啊，做多啲好事啊，咁如果觉得哦你个人咧就保守啲，咁佢。嗰啲簽文都會偏向寫得保守啲，咁所以呢個簽即係簽同埋簽文都係每一間廟嘅一個獨有文化嚟 嘅咯。哦，我真係冇乜研究，因為首先我嘅文言文又真係唔耍家啦。第二咧就因為細個咧，我媽咧就同我講咧，佢個見解係好有意思嘅，即係我覺得係一個提醒嘅啫，唔好亂咁求。 哦， 因為咧佢話你好咧。啊！你又梗係開心啦，唔好你嗰一年咧、哦、就成日迎住迎住，所以我細細個就聽我媽咁講，所以我唔敢亂咁做呢啲嘢。 咁我就應該跟咗我老豆嘅，因為我老豆嗰時我喺節目都有提過啦，喺考 A level 嘅時候幫我求咗支籤， 係 支籤佢自己解， 係 考得咗咧，你又得噶啦，你唔得咧就唔得。但係所以我而家有時都 即係頭先咁講， 係啦， 滿分 滿分， 但係唔係最好啊， 係啊。我自己有時都會有求籤，我而家個銀包入面都袋住咗支籤嘅，係一支上上籤嚟嘅。咁我記得我曾經在，即係因為有一間廟喺屋企附近，我有偶然都會去下添香油啊求籤咁樣啦。咁呢張上上籤係我其中求中嘅一支籤，咁我就一直袋住。咁、 嗯、 當然都試過求到啲下籤啦，抌咗佢， 起手掉咗。 我都諗住係咁樣啊，當陣時求如果求到下籤就死啦，算啦唔出啦。 你當時個心情係點樣嘅咧？ 真係戰戰兢兢。當陣時 點解要做件咁嘅事咧？ 唔係因為我本身就係、是、 未經我哋同意， 我就係本身剪剪下嘅時候，呢、這個 set 文嘅時候，施博士又提到古廟啦，跟住又提到話求籤， 即係需要分開做嘅。 我分開做㗎、哦，因為我剪完之後發現，哎呀， 應該揾施博士解嘛。 唔係，其實剪剪下發現，時間唔係幾夠，好似要長少少喎，所以我就 個訪問又短啲， 咁所以我就去埋車公廟度求埋支籤啦，跟住揾埋解籤師傅，可能做個訪問仔咁樣，可能就可以長少少時間，咁啊搏一搏，希望求到啲上籤。咁有个交代都好啊，但系求到下签嘅话咧，我就谂另外一个问题， 即系再俾多两嚿水，再 求过啊，咁就几开心。 同埋，因为我屋企就即系向来都有求签呢个习惯。我屋企以前个即系而家都有摆神位啦，咁啊有一桶签嘅，咁求完之后，有时屋企未必求签咧，另外一款系玩咩咧？唔好用个玩啫，另外一款用咩咧？就系摘圣杯啊。有冇听过啊？屋企系有一对圣杯，系啦， 两契嘢， 果腰果形状咁样嘅。 冇错。 咁我阿嫲咧，逢亲有啲咩大事咧，佢都会摘圣杯嘅。 系， 即系例如系屋企装唔装修好啊，或者系我有要添个新嘅家私买唔买？佢觉得大事咧，佢就会摘圣杯。咁佢话咧，通常会分咧就系好杯啦，唔好同埋笑杯噶嘛。 啊， 即系有个叫笑杯嘅嘢。咁佢就话笑杯佢试过几次咧，连续问几次都唔得嘅时候咧，佢就会第二日即系买只鸡翻嚟， 然后拜一关公先，咁然后就即刻摘到好杯咯。所以我屋企系相对地信呢样嘢嘅。咁 系啊， 系啦。 咁结果系咪真系好咧？ 我屋企听咁，当然准嘅时候，佢哋先至会同我讲翻个几准啦。 都系嗰句啦， 系啦，即系准嘅时候，我阿嫲就哇好准啊！嗰次六合彩问佢中唔中，唔中啊！咁样咁，所以我嚟紧即系我咪话会去拜太岁噶嘛， 系 我都会同啲朋友去求下签啊，去成咁我都系负责， 唔使再帮手刘成求啦， 我都系负责做解签嗰个嚟嘅。咁我啲 friend 话啊，点解你识解嘅？咁我就拎个电话出嚟，因为而家 Google 已经可以答到你啊嘛。 啊，唔使帮我哋求噶啦吓，咁啊，希望咧阿黄师傅啊， 系 今年讲嘅嘢靓啊， 靓 系啦，希望我哋嘅收视率，我哋唔系做电视喎，讲收视率会唔会错咗咧？我哋讲收听率噶， 我哋拍多啲片咯， 你翻去再 问一只， 再揾阿黄师傅解解佢啊。 春节笑微微，财神陪住你，时时大四喜，恭喜恭喜，福到你门楣，长长马都胜利，周年有运气。恭喜恭喜，考试冇话肥，儿童成大器，才华要世纪，恭喜恭喜，鸡靓鸭又肥，人人有本有利，姓名遍万里，多吉多利，年头好景好到尾，添屋添地，文咸东街归晒你，恭祝街坊老友记，个个一切顺顺利，老李老四互助又和气，恭喜恭喜，婚礼快定期，同鞋连理，连除就有喜，恭喜恭喜，夫妇冇别离，人人冇乜禁忌，精神夹健美。又减翻七个四，恭祝街坊老友记，个个一切顺顺利，老李老四互助又和气，恭喜恭喜，婚礼快定期，同鞋连理，连除就有喜，恭喜恭喜，夫妇冇别离，人人冇乜精神系夹健美，人人冇乜禁忌，精神系夹健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哇，非常之好意头啊！多谢晒阿 Sam 哥啊，恭喜恭喜咁啊！希望大家即系今年都系身体健康啊， 顺顺利利啊！ 咁喺度大家都去社交平台睇德国人求嗰啲签啊签文啊， 万事皆吉啊， 拜拜。